你这干啥呢？你看你这是， 这能怪我们？这零下30多，让我穿单褂子站在这儿，啊！您看，您看这鼻涕，它是不由自主的，它流下来了。您看， 我说你 是不是？ 您看这， 您看这都……哎呦，导演，对不起， 不是你， 对不起。 醒你鼻涕， 不怪我们。 醒。 好，谢谢导演。 啊，来，站好，正式拍，预备。站好，别抖。别抖。 谁抖了？ 你看你没抖，这怎么了？ 这就是有点哆嗦嘛。 你哆嗦什么呀？ 你说我哆嗦什么？ 啊， 这不是王老五回村吗？ 对呀、啊， 回到村里见着乡亲了吗？ 嗯， 小风一吹，他不是不怪凉快的吗？是不是？ 对。 这怎么不对？ 你这个地方应该感到浑身的发热。 我浑身发热？ 你想吧。 啊。 你是从县城20多里地一口气跑回村子里 啊？这么回事？ 你跑的是浑身的大汗、 啊，浑身大汗、啊。 对， 行，等一等， 啊、 我去跑20里地回来。 好、啊， 哎， 这么多人等你跑20里地啊？ 那怎么办呢？你让我怎么办？你说， 你设计个什么动作就？ 设计动作 啊？ 有了，导演 啊！ 您看这又怎么样？扇风。 好 啊， 好的， 我再拿毛巾擦擦汗。 哎，对，要边擦边说。 乡亲们的， 哎， 我王老五，我是满头的大汗呢。我 好， 哎，怎么样？ 停 啊！ 我说你脸上应该有汗呢， 我上哪儿出这汗？导演，您这也不能这么难为我。 没关系，我有办法。 哎，有办法 啊。 能让我满脸是汗， 你满身都应该有汗。 哎，那好，您说。 哎，化妆，给他端一盆冷水下来。 不是，导演， 我跟你说， 不行， 拍电影什么苦都得吃。 不行，这苦咱受不了， 快来吧。 不是，导演，你我这有胃病，导演，您这是干什么？导演，你这是干什么？这是要出人命了，导演，我这。哎呦，不行！ 哎， 这是 好了，哎，转过来，好，我们哥们们注意了，现在演员呢是在-30多情况下进行拍戏，身上又浇了水，因此我各个部门一定要注意，我们争取一遍就给他拍成的， 行了， 不能再耽误了。 行了，导演 啊， 我赶快拍吧， 站起来，预备。开始，说说 说 说 说， 不要你说， 我不要你说， 你跟我说吧啊，乡亲们呐， 乡亲们呀， 我王老五，把发热的劲头说出来， 我发热了， 什么呀？你说 我满头大汗呢，我是，我浑身大汗。我浑身发热了， 不是， 浑身冒汗， 你怎么搞的你？ 你这个戏就是， 冻住了，这我赶快救护车！哎呀，你，我说你身体不行吗？你非说行，哎呀，你啊！哎呀，还得我送你进医院。 来吧。哎呀，你还在干嘛呢？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拍电影》。陈佩斯除了在小品上的成就以外啊，就是他在影视剧里面的成就了。他先后演出了《瞧这一家子》《二子开店》《父子老爷车》等等。这些呢，我们今后的节目再为您详细介绍。最后呢，给您带来一首来自许巍的歌曲《礼物》，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百年笑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让我怎么说，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在身边让我感到安详，走不完的路，望不尽的天涯，在燃烧的岁月